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啊，我们讲到了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派大军去对北元进行了讨伐，打击了北元的势力，双方啊也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说到这儿呢，咱们暂时啊先把这和北元的战争放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朱元璋是怎么样着手建设他的国家的。以前啊咱们说的全是这个打仗的事儿，全是武的。从今天开始呢，咱们说点文的，就是怎么搞国家建设。这个朱元璋建立了国家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给他起一个名字，这可是极其重要的，就如同在今天咱们也要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一样，这个名字要叫上几百年的可是马虎不得。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比较粗犷，但是他们建立的这个朝代取名为元，这可是大有来历。这个元字啊取自于易经的大哉乾元之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这也代表了他们对中原文化的敬仰。而朱元璋将自己的朝代取名为明朝，这也就有很多的争议了。有很多人认为啊，这是因为朱元璋出身于明教，所以才有了这么个名字。而另外一些人认为呢，元是北方政权，按照风水来说呢是水属阴，而朱元璋定都南方是要用南方的火也就是明来镇住北方的水也就是阴。当然了，究竟为什么要叫明朝，恐怕只有朱元璋本人他是最清楚的。不过现在呢，我们也不可能向他去询问了。在给自己的国家起好了名字之后，朱元璋啊也考虑着给自己找个光荣的祖先，这个好像是历代的统治者他们都是这么做的。虽然朱元璋经常自称是怀幼不义，摆出一副英雄不怕出身低的这种势头，但是大臣们都知道这种称号啊只有朱元璋自己能说，谁要是敢当着他的面说这些话，那就等着掉脑袋吧。朱元璋原先曾经考虑过要认宋朝的大圣人朱熹为自己的祖先，但是有一个客观的原因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朱熹生活的年代呀离朱元璋太近了，不太好浑水摸鱼啊。朱百六等人还在那儿摆着呢，别说骗人了，连自己都骗不过去，于是只好就此作罢了。经过了20多年的混战之后，中国大地上是饿殍遍野，田地荒芜。这个开国皇帝最主要的工作那就是恢复生产，朱元璋在这一点上做的那是相当的好。他十分关注三农问题，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了农民兄弟的身上。在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朱元璋规定凡是开垦荒地的人就可以免除3年的租税，而且为了鼓励开荒，他还制定了法令，说只要你开了荒地，这块地就归你了，就算是他原先的主人打仗之前的那个主人找回来了，你也不用害怕，我朱元璋给你撑腰。这么一来就大大的促进了开荒的进行。为了鼓励种田，这个朱元璋啊还发布命令，凡是犯罪之人，只要犯的不是杀头的罪，那就统统的发配去种地。这也算是干了件好事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所谓的犯罪之人是以官员居多，当时啊仅凤阳一地就有10000多官员在田里插秧啊，具体原因是什么到后边咱们再说。同时朱元璋还大大的削减了各地的租税，除了一个地方之外，哪儿啊？ 这地方啊，就是张士诚曾经占据过的江浙地区。由于当地的这些人们曾经支持过张士诚，所以朱元璋对他们是十分不满。他规定这个江浙地区的赋税要比其他的地方高几倍，这个规定一直到了后期才被废除。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朱元璋他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请大家记住他这个性格特点，对我们分析他后边的这些行为啊是大有益处。这个朱元璋啊，对待农民非常的好，但是相对的呢，他十分的痛恨从商的人，这极有可能与他小时候被这个囤米的奸商害过有关。家里人都饿死了吗？被这囤米的奸商害得不轻，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受到了朱元璋的歧视。朱元璋限制商人的行为看来似乎平常，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宋朝以商为主的发展方向，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可以说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个呢，我们将在后边进行详细的阐述。那在政治制度上，朱元璋几乎是照搬了元朝的各项机构啊，中央设有中书省，左右丞相来主管国家大事，另外在下边设了六部。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朱元璋的明朝政府将继续按照元朝的官制一直走下去，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意想不到的，这个咱们也留到后边再说。明朝的制度还有很多，我们之所以介绍上边这些个制度，也是为了下边发生的故事呢来做一个铺垫。哎，除此之外，咱们还得介绍一下明朝的科举制度，这可是明朝的一大特色。科举制度并不是从明朝开始有的，却是在明朝发扬光大的。说起来呀，真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唐宋时期虽然有科举，但是录取的名额是十分之少，一科呀往往只取几十个人。明朝呢，自从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起开科举，实行了扩招，跟现在这个大学扩招似的，这一下子想做官的人呢就机会多了，也就挤破了头了。他们纷纷以读书为业，这些人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这个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那叫院试，考试者统称为童生。您可别以为这个童生都是小孩子来考的，七八十岁的老童生那也是有的。这个考试的范围呢是州县，在这个考试当中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你可别以为秀才好考，考试成绩有六等的，只有在这个考试当中考到高等的人才能够得到秀才的称号，而考到一二等的人呢，哎，这种秀才才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录科。那么现在你已经当上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哎，这个秀才呀有某些特权，比如可以免除一个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必下跪。但是秀才并不是官，秀才呀离官还差得远的。要当秀才已经是如此之难，可是为了当官，大家还要继续奋斗。这下一级的考试啊叫乡试，您可千万别误会，这个所谓的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省一级的统考。请注意啊，乡试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这三年才有一次呢，一般都是在八月考，由省里出题，而且名额非常的有限啊，有限制。在这一级考试当中过关的人那就叫举人了，这个举人可不得了，举人是有资格做官的。之所以说是有资格，那是因为这个级别不是包你一定能当官的。 啊，也就是说你上这个学毕业了，但是不一定给你分配工作。那么举人怎么样才能够当官呢？很简单，其他的当官的人死了，哎，这个举人就有机会了。所以你如果在明朝去参加某位官员的追悼会的话，哎，看见有些人在门口探头探脑喜形于色，哎，这些人要不是这个和这个当官的有仇，那一般就是举人了。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范进先生考中举人之后他会发疯吧？啊，高兴啊，美呀，饿的，换了你也可能会疯。在这个考试当中得到第一名的人啊，就是乡试的考试第一名，叫做谢元。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唐伯虎，他叫唐谢元，也就是说他曾经在这级的考试当中得到过第一名，这个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好了，你现在已经考中举人了，终于走出了省城，现在可以向京城出发了。为了当官，继续还要努力向前冲。现在你已经是举人了嘛，那么请你打好背包，准备好笔墨纸砚，明年二月份将要迎来人生的真正的考验，那就是会试。这个考试啊，只有获得举人资格的人才能够参加。也就是说你的对手将是其他省里头考出来的这些精英们，朝廷啊将在你们当中挑选300人啊，当然了这个人数啊根据每年的需求不同可能会有变化，但是要注意啊，这300人并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那种什么进士，哈，考出来以后这300人只是贡生，要想当进士的话你还要再过一关。会试考试的第一名就叫会员，这是三元里的第二元。在考完了会试之后呢，还有一关。那在说下一关之前呀，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科举考试的考场。当时的那个考场啊，可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咱们参加考试去，那都是这个光线明亮的大教室啊，这个门外头还有一大堆家长在那儿抱着西瓜等你。明朝考试的考场叫做贡院，其实呢从这个贡院的结构环境来看呀，叫它为牢房更为合适。贡院里头有上万间房间，您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数量来估计一下当时的这个录取率。这些房间都是单间，有人可能觉得单间好啊，别忙，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单间。这种单间啊叫做号房，长5尺，宽4尺，高8尺。您大家可以估量一下这个尺寸啊，觉着是不是像一个笼子？而且呀，考生在进这个笼子之前，那要先搜身，只能带着书具和灯具进去。每个人呀，发给3支蜡烛。进去之后，号房的门马上就关闭上锁，这个考生啊，就在里边答题。晚上呢也在里边休息啊，不能出去。由于房间太小，考生只能是蜷缩着睡觉，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然而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之下，在那盏孤灯之下，在难以忍受的寂寞当中，我们的先人那是满怀着报国的理想，用坚强的毅力写出了妙笔生花的文章，实在是值得我们尊敬啊。每一个经历过这场考试的人都应该获得我们的掌声，不仅是为那些成功者，也包括那些个失败者。通过了会试的精英们面对的最后一道考试，那就是殿试。在这场考试当中，他们将直接面对着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那就是皇帝了。考试的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内容呢主要是测问。这些可怜的考生是不敢也不能抬头的，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答完问题，然后退出来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皇帝以及大臣要根据考生的表现来划分一个档次， 一共有三甲，一甲里头呢有三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和探花，这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二甲有若干人叫次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叫次同进士出身，而状元呢就是三元中的这个最高的第三元了。如果考到了这个层次你还是榜上有名，那么恭喜你，你将会被派任官职。不过呀，不要期望值过高，这个时候分派的官职都不高，经历过这么多的苦难，你得到的很可能只是一个八品的县丞而已，离县太爷还远着呢。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总算是当了官了。科举考试不但是获取官位的方法，也是读书人追求荣誉的途径。对于他们来说，状元那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目标。虽说文武第一吧，但是第一是人人想要的，这个状元也是人，凭什么就不是我呢？事实也是如此。但是状元虽然很难得，三年才有一个，产量很低，可毕竟还是有的。所以啊，读书人心目当中的最高荣誉还并不是状元，而是另一种称号，这才是每个读书人朝思暮想的。获得这一称号的人将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为万人所敬仰。这什么称号？这个称号那就是连中三元。您玩麻将胡过打三元吗？中发白三副牌，咱们开个玩笑，这个连中三元呀，就说明是身兼解元、会元和状元三个称号于一身，这了不得，是个高难度的动作呀。那就是必须保证考试要全省第一，然后在会试当中要考到全国第一，最后在殿试里呢，还要在皇帝心目当中也是第一，哈。这个就要求考生那不光是学问好了，学问好还不够，必须反应快，还要长得比较帅，才有可能连中三元。所以啊，要得到这个荣誉，那恐怕是得有一定的运气，祖坟上岂止是冒青烟啊，简直是得喷火了。那位说，你说这么玄乎，这种人到底有没有啊？哎，还真有一位。在明朝276年的官方记载当中，只出现过一个，这人是谁呢？就是正统年间的商禄，他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他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后边啊我们还会提到他。这个连中三元确实不易，自从隋唐开始科举之后，获得这个荣誉的一共只有13个人，分别是唐朝2人、宋朝6人、金1人、元1人、明朝2人、清朝2人。这些人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拜的。要特别说明的是，很多材料记载着明朝只有一个连中三元的，就是刚才那位商禄。但是啊，这个记载也是不准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洪武年间，安徽人黄官也曾经是连中三元，这个黄官的名字是姓黄的黄，观察的观，不是脑袋上戴的那个啊。那为什么在官方的记载当中没有黄官的名字呢？这就要说到在永乐靖难的时候，黄官呀把永乐给得罪了，所以呢，这个永乐皇帝把他的名字从登科录上给划了，把第一名改成了韩克忠。所以啊，在大多数的官方记载当中，连中三元的名单里头没有皇冠的名字。在这儿呢，我们也特为这位忠臣和读书天才来正正名。那么说到这儿呢，大伙儿可能也看出来了，在当时啊，参加科举考试啊是为了当官，也确实有这个平民老百姓当中的一些人呀，通过发奋苦读参加考试啊，考了科举，考中进士，最后是做了官了。那么随着这个老百姓做官的人是越来越多，这些世俗的所谓名门望族的势力就慢慢的消退了，科举进士们形成了所谓的 科举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这个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可以威胁皇帝，下可以统治百姓，这个可是十分的可怕。那么这个组织它是怎么样来运行的呢？咱们下回接着说。